上家人一起锁定北京电台，欢欢喜喜过大年。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早上，我的朋友，这个声音是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带你来感受民族音乐魅力的歌飞扬。每周六日早六点，我是刘慧。民歌走天下，今天的第一站，我们要带各位去到新疆，分享一杯赫尔曼为你呈上的一杯美酒，既有热烈的情感，又不失细腻的表达。 从那年我月牙泉边走过，从此以后环绕梦见。也许你们不懂这种爱恋，除非也去那里看看。 今天的金湾月牙泉来自歌手佟丽为你讲述。有句话还真的是没错的，凡事要趁早。据说月牙泉里的自然泉水其实早就干涸了，如今所能看到的泉水是通过地下管道定期把其他水源的水给灌进来的，而所能见到的月牙泉面积也是远远不及以前，最大的水深由原先的10米降到了2米。好遗憾没能见到月牙泉的真貌。这个天象很大，请各位及时添加行程，让自己尽量不留遗憾。好了，接下来的这个地方估计有不少朋友已经如愿去过，宝岛台湾的阿里山。今天的这一版来自歌手陈奕鹏。 嘿，枪术少年临山中。 脚尖，烈的风祝福不完，高山蜿蜒，姑娘逐鹿山绵延，那的花最娇艳，为她献嘿，草履踏过彩云下，嘿，山山青竹无人家，嘿，露色清晨变蒹葭，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清新又温柔的这一版《月亮落进山谷里》，由来自纳西民歌世家的达普马吉作词作曲并演唱。我还记得那年和朋友一起去中山音乐堂看了他和家人一起举行的纳西民歌世家原生态音乐会，那种自然天成的民歌真的是让人很陶醉，不论你是不是那个民族的，都会被深深的感染到。歌飞扬，民歌走天下，中场休息前的最后一站，我们邀请大家去到陕北，我为你来推荐来自歌手李泉的这一版《走西口》。前两天无意间看到一个电视节目当中，李泉在现场弹唱，人到中年保养的还是不错，将一首老歌唱出了全新的感觉，就好像他的这首民歌翻唱一样。今天我请你来赏听一下，看看你的评价如何。李泉《走西口》，歌飞扬，刘辉邀请你，我们稍后继续一同民歌走天下，待会儿见。 起床收拾着另外重新梦里到的海很慢，很多很美的夜晚，我越整理越遗憾，怎么办？行李打好了，鞋穿好了，你别送了，

花乡奥莱村。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受前期冷空气影响，空气质量比较好。总的来看，双休日期间的天气比较有利于出行和户外活动，不过气温较低，外出需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蝴蝶泉来自歌手春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怀念起大理三月的好风光？会不会想起那些个在那样风景里和你一同漫步走过的人？时过境迁，只有歌声带给我们永远不变的美好回忆。你可能已经忘了音乐的诞生时间了，半个世纪前的爱情故事片《五朵金花》中的插曲。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继续为你带来歌飞扬，名客走天下。接下来我们邀请大家落脚在湖北，来听宋祖英为你翻唱的这一版《龙船调》。这首歌是利川民间划龙船唱腔的主体，利川呢也被称为是龙船调的故乡。 民歌走天下，接下来要带各位去到的这个地方是江苏。电影《刘宝的故事》当中的插曲，各位或许现在已经很少听到了，可是歌声响起时，我相信你一定不陌生。超越了一般电影的插曲，成为了淳朴、真挚、缠绵爱情的象征。这首歌也是采用了典型的江苏民歌小调式的表现手法，柔美悠扬，婉转俏丽。今天我为你精挑细选的是来自刀郎和黄灿的这一版翻唱，《九九艳阳天》。

也许就是从这首歌开始，一座位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境内的山被更多的内地朋友所熟知，这便是乌拉山，也曾称过莫尼山。原唱是额尔古纳乐队，几年前韩红曾在某一季的《我是歌手》当中演唱过这首歌。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歌手阿木古愣带来的一版翻唱《莫尼山》。好了，看完了山，今天节目最后带你来听水。在藏区有一处地方名叫蓝月谷，前身为白水河，在晴天时水的颜色是蓝色的，而且那座山谷呈月牙形，远看就像一轮蓝色的月亮镶嵌在玉龙雪山的脚下，所以名叫蓝月谷。今天的这座山谷，我们有请宝马三日为你来演绎。欢迎你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粤语留声。我是刘慧，再一次祝你周末愉快。 远处一里的雪山，慢慢走近你。多少人曾来到这里，像是在梦里，无法苏醒。山顶飞翔的身影。过蓝月谷，心中的梦是香格里拉，带着我们去你的怀抱。蓝月谷，无奈里的地方，多少回忆让你在谷中守望着你啊。